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1集，定罪二。沈妙闻言，心中微微吸了口凉气。谢景行的话的确无情，却也撕开了蒙在表面上那层鲜艳的布。明琪和秦国本来国力不相上下，如今秦国失去一个太子，皇子间的夺嫡只怕会因此更加惹得朝政混乱。明琪若是好好的，反而让人愤怒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一个身在泥沼的人，第一反应并不是想法子自己爬出来，而是要扯着身边的人一起滑进去。所谓同甘共苦的同盟，不外乎如是，以利益捆绑在一起，也以利益精打细算。文惠帝只怕也已经看清楚了这一点，所以很快太子就会成为平衡这场不公平的砝码。明琪多了一个太子，就把太子抹去，纵然再如何不舍，可为了天下江山，能舍得都要舍得。沈妙沉默不语，谢景行却笑道， 一箭双雕，你做得不错。 我只是负责想，你才是功臣。这出戏是沈妙想出来的，谢景行负责将它完善得更好。谢景行的手下能人异士众多，这其中计算太子和皇甫浩不一样的路程，时间掐得准点，以及演戏演得恰到好处，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。沈妙以为还是谢景行的功劳最大。谢景行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，又说了一会儿子话，沈妙的头发也干了，困得打了两个哈欠。谢景行见状就打算离开了，临走的时候，沈妙突然叫住他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问道， 哎，荣幸公主最近有没有找你？ 没有。 谢景行挑眉答道， 那你打算如何？ 谢景行头也不回地掠出窗口，扔下三个字， 不如何。 沈东陵和王弼被关在监狱的最里间，文惠帝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了以示公平，不是胡乱抓人，并没有动王家的其他人。可这并不代表情势就好了多少。员外郎府只有王弼这么一根独苗，若是王弼出了差错，只怕王家也就完了。来往的狱卒才不对这二人抱以好脸色呢。这大牢里关过多少位高权重之人，一朝失势满盘皆输。再说员外郎又不是什么大官，不值当给什么好脸色。沈东陵难堪极了，前些日子他怀揣着日后飞黄腾达的美梦，却不想如今是个这样的结局。原先在富贵安逸的时候，他和王弼相敬如宾，和和美美，然而一旦出事，精明的王弼和同样精明的沈东陵，那些掩藏起来的裂痕和矛盾就暴露了出来。王弼指责沈东陵，毕竟品香这个主意是沈东陵出的，谁知道眼下却将他们二人都葬送在牢里。王弼不是傻子，既然连太子都还没有被解救出来，他们的下场又能好得到哪里去呢？最重要的是，太子好歹是储君，还会有皇后为他奔走。王家除了无法暴露于世人面前的银子，还有什么？沈东陵只得为自己辩解，他怎么晓得皇甫浩会莫名其妙地死了？这件事就是个阴谋，有人要算计太子，反将他们二人也算计了进去。沈东陵是无辜的。今儿个却有狱卒来，为他们送的饭和往日不同，那饭菜非常新鲜，里头甚至夹杂着肉，沈东陵还有些欣喜。这些日子他们吃的牢饭动辄都是馊了的， 要不就是又干又硬，难以入口。乍然一见这么丰盛，他还有些惊喜，问道： 大哥，这是给我们的？ 那狱卒瞧了他一眼，古怪地笑了一下，说道： 是，给你们的。 王弼却是猛地意识到了什么，神情变得难看。他问： 大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哎呀，总算有个明白人。 那狱卒又道： 吃完这最后一顿，好上路吧。 沈东陵手中的筷子啪嗒一声掉了下来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倒是王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似乎早已料到，仿佛瞬间被抽空所有力气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 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沈东陵却猛地激动起来，似乎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声音都扭曲的有些尖利了。他问道： 我们什么时候能放出去？我们是被冤枉的，秦太子遇刺真的和我们无关。都关了这么久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吗？什么时候才能放我们回家？ 他说得又快又急，仿佛这样就能驱散心中的恐惧一般。王弼还是第一次瞧见沈东陵这般失态的模样，他看着沈东陵呆呆的没有说话。那狱卒被沈东陵叫得眉头直皱，退后两步才不耐烦道： 别说你们了，就连太子殿下都被定了罪，你们又说什么无辜？ 王弼怔住了，问道： 太子殿下认罪了？ 狱卒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 哼，可不是嘛，不管是不是冤枉的，你们能同太子殿下一块儿，也算是你们的福气。再说了，便是你们这头无罪，王家买卖私盐也不是小罪。 王弼身子一颤，强自颤抖着问道： 这又是如何得知？ 我怎么知道？ 狱卒摆了摆手，不耐烦道： 外头都是这么传言的。 说着他又瞧了一眼王弼。 哎呀，听闻啊，派人抄王家的时候，王家的金银都是用箱子往外抬，足足抬了一个晌午，既然想过富贵，这辈子也就不亏，王公子也就别想其他的了，安心吃完这顿饭，来世呀，投个好人家吧。 沈东陵一颗心直往下沉，若说是之前还有一丝侥幸，那么私盐的事情一旦被抖出来，那他和王弼真的是一条活路也没有了。如今国库空虚，文惠帝尚且不够富裕，而王家却做着买卖私盐的勾当，富得流油，不狠狠惩戒一番，如何甘心呢？眼下王家既然已经被抄了家，只怕王家人一个都跑不了。沈东陵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他千方百计和沈月换亲，为自己筹谋了这么一桩亲事，对于王家他也是极为满意的。王家虽然算不上权势滔天，可有了银子，吃穿不愁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。可是如今怎么就锒铛下狱了呢？怎么就富贵如过眼云烟了呢？他不甘心，如果不是他为王弼出这个主意，是不是就能躲过一劫？皇甫浩不会死，太子不会被冤枉，他们也不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。他为什么那一日鬼迷心窍，想着要去算计沈庙呢？明明晓得和沈庙作对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，为什么还要自己亲自去撞得头破血流呢？沈庙，对了，沈庙，这件事弄到如今这个田地，一定是沈庙在背后动的手脚。沈东陵忽而福至心灵，他从自己的腕间退下一个镯子，他的首饰在进了牢狱之后打点狱卒都用得差不多了，这个镯子是过门内侍王夫人给他的，贵重的不得了，几乎可以在偏僻的地方买个铺子了。他将那镯子塞到狱卒手中，急切道： 劳烦大哥帮我个忙，找到我五妹妹替我传个信儿，就说我有话与她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 还望大哥帮帮我最后一回。 沈东陵本就生得好看，这么做楚楚可怜姿态，又泪盈于睫，玉足倒还真心软了几分，将那镯子接过，说道： 既然如此，就帮你一回。不过我只负责带话，神武小姐来不来我就不能保证了。 沈东陵连忙道谢。王弼冷笑一声，表情有些疲惫，也不知道是在嘲笑自己还是嘲笑沈东陵。他道： 难道你以为沈庙回来救你吗？ 会不会来我不知道。 沈东陵一改面对狱卒时候的柔弱，神情却有几分狠辣。 若是他愿意救我，伏低作小，我也不怕对他服软。可若是他无心救我，凭什么沈家就大房能安然无恙地活下去？既然是一家人，自然应该有难同当才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